户籍记第二十章。以色列子民全会众于正月来到了亲旷野，人民就在卡德士住下了。米利暗在那里死了，也就埋葬在那里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在一起反抗梅瑟和亚郎。民众同梅瑟争辩说，巴不得我们的兄弟在上主面前死去时我们也死了，为什么你们领上主的会众来到这旷野里，叫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？为什么你们使我们由埃及上来，领我们来到这样坏的地方？这地方不但没有粮食，没有无花果，没有葡萄，没有石榴，而且连喝的水也没有。梅瑟和亚郎遂离开会众，来到会幕门口，俯伏在地，上主的荣耀遂发显给他们。上主吩咐梅瑟说，你拿上棍杖，然后你和你的兄弟亚郎召集会众，当着他们眼前对着磐石发命，叫磐石流水，这样你便可使水由磐石中给他们流出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梅瑟就照上主吩咐他的，由上主面前拿了棍杖。梅瑟和亚郎召集会众来到磐石前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叛徒听着，我们岂能从这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？梅瑟遂举起手来，用棍杖打了磐石两次，才有大量的水涌出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够了。上主却对梅瑟和亚郎说，因为你们没有相信我，使我在以色列子民眼前被尊为圣，所以你们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土地。这就是莫里巴水的来历，因为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与上主争辩过，上主因而显示了自己的圣德。梅瑟由卡德士派遣使者去见厄东王说，你的兄弟以色列这样说，你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困难，我们的祖先下到了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住了很久，埃及人虐待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曾向上主呼号，他俯听了我们的呼声，派来了一位使者领我们出离了埃及。看，我们现在就在你边境上的卡德士城，求你让我们由你境内经过，我们绝不会踏过庄田或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直走王道，不偏右也不偏左，直至走过你的国境。厄东却答复说，不准你由我这里经过，不然我要以刀相迎。以色列子民再对他说，我们只沿大路走，我们和我们的牲畜若喝了你的水，我们愿付钱，只求步行经过这点小事。他仍然说，不准你经过。厄东即领大队人马和武装部队出营。厄东既然不让以色列由他境内经过，以色列就从那里折回。以色列子民全会众由卡德士启程，来到了何尔山。在厄东国界的何尔山上，上主对梅瑟和亚郎说，亚郎要归到他祖先那里去，他不能进入我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，因为你们在莫里巴取水的事上 违背了我的训令。你带亚郎和他的儿子厄勒阿扎尔一同上何尔山上去，将亚郎的长袍脱下，给他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穿上，因为亚郎要被召归去，死在那里。梅瑟就照上主吩咐的做了，当着全会众的面，他们上了何尔山。梅瑟把亚郎的长袍脱下，给他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穿上，亚郎就在山顶死了。以后梅瑟和厄勒阿扎尔由山上下来，全会众知道亚郎死了，以色列全家为亚郎举哀30天。